可以整夜只怕不够。 你为什么跟他闹久？你莫非要借酒消愁？ 在那关头却你舍得分手，你说是否荒谬？ 我们比从前看起来更瘦。 改天你母亲高和瘦，我带女友出来走走。理由不外乎他羞，如果要一起去旅游，去欧洲、原来一回头， 原来才显出你温柔，我当时爱得不够， 原来只能够做朋友，从前快乐没变哀愁， 原来在那关头却你舍得分手， 你说是否荒谬？ 我们比从前看起来更瘦。那天一声关门就走，很想问你有没有眼泪想流。 身在隐形怀中， 原来一回头， 原来才显出你温柔，我当时爱得不够， 原来只能够做朋友， 从前快乐没变哀愁，原来在那关头却你舍得分手， 还去不去欧洲，四个人不许算了了。

快乐，常常只相望一眼，握着手就觉得胸口暖和了。